一周的生活每天看起来都差不多。一周的生活今天变得不同，相约星期五带你走入音乐之旅，为心情放个假。大家好，我是咪咪，欢迎收听相约星期五。好像是为了配合上期节目的主题，从周末开始天气就热了起来，看来我们的确抓住了春天的尾巴，还赶得及和它正式道个别。可能是因为长周末的关系，这个礼拜感觉一下子就过去了，再加上论坛里的游记、聚会、照片、好贴好图令人目不暇接，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充实和愉快。另外呢，还有几位妈妈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将要迎来家里新成员的好消息，有的是第二个宝宝，还有的是要成为三个孩子的英雄母亲，祝福这几位妈妈好运。接下来还是要为这一周过生日的小朋友们送上祝福，他们是5月29号过3岁生日的蓉蓉，5月30号过4岁生日的庆庆的宝宝，6月1号也就是今天有两位小朋友要庆祝生日，他们是过周岁生日的 Cynthia， 还有过6岁生日的小一灿，特别祝福这两位小朋友生日快乐。在一灿生日的这天呢，我们也要对他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希望他很快能够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对，顺利完成骨髓移植。一灿是个坚强的孩子，祝他生日快乐，也希望一灿妈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过劳累。接下来还有一位是6月2号过生日的 PJ， 阿赞妈留言说祝愿 PJ 快快乐乐的成长，比睡美人还要幸福、善良、美丽1000倍。祝这一周过生日的小朋友们生日快乐，也祝所有的宝宝们儿童节快乐。童年应该是一生中最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时光，希望你们也能每天生活在欢乐之中，让你们的童年在人生中留下无数难忘的回忆。就把这首由罗大佑演唱的《童年》送给你们。 太阳中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放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虽然冠上了国际的称号，但其实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把这一天规定成法定的节日。中国应该算是不多的保持了这个节日传统的国家之一。大家可能也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六一会被称作国际儿童节？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节日的由来。在1925年的时候呢，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倡议建立儿童纪念日。很多国家积极响应，先后成立了自己国家的儿童节。后来在二战结束之后，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法西斯残杀的儿童以及所有受害和受到虐待的儿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每年6月1号作为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就是国际儿童节。因为在此之前，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儿童节，所以这些国家大部分还是沿用旧有的节日，只有少部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儿童节的日期进行了统一，这其中就有中国。不管儿童节是哪一天，是国际性的还是国家各有的，都表现出国家对儿童的重视和关怀。对于父母和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是最珍贵的财富，是最应该受到爱护的成员。而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孩子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尤其对于民主文明的风气越来越浓厚的现代社会，孩子不再是家庭和父母的私人拥有，而成为了社会中的一员。除了父母要对孩子进行抚养管教，国家和社会也同样关注着孩子的成长，提供尽可能的监督和资源，为孩子提供保障和福利。因为孩子都会长大，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关注孩子的童年就像是对一棵幼苗的精心栽培，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拥有参天的树木丛林。说到这里，我自己都感觉到一个很重的担子压在了身上。其实在亲子乐园里呢，我也深深感受到了天下父母们对孩子无私的奉献和无尽的关怀。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的关怀和奉献不仅是对于自己的孩子，而且还对很多陌生的需要帮助的孩子伸出援手。谢谢孩子们的存在，使我们始终保留着那一份最真诚无私的心。谢谢善良人们的存在，让孩子们的世界永远有一缕最温暖的阳光。 Somewhere we'll soon make a change. We are.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Done now, and that's it for that all. 儿时的歌曲是每个孩子成长记忆中永不褪色的梦。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好听的儿童歌曲特别多，不但旋律优美，而且朗朗上口，易学易唱，内容呢也都是比较积极向上，很有教育意义的，比如要爱劳动，爱学习，热爱祖国。还有很多歌曲的歌词也十分优美，唱起来就像是在朗诵一首小诗，也是一种很好的早期文学教育。现在的孩子们好像都比较早就开始接触成人化的流行歌曲，虽然很多流行歌曲也都很好听，节奏感都比较强，但毕竟不如专门的少儿歌曲更适合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一些过去比较经典的儿童歌曲还是带着很浓重的那个时代的特色，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可能的确有点脱节的情况。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并且有时代气息的儿童歌曲被创造出来，让孩子们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既然已经不再是儿童，童年也只能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了。在小的时候总是希望快快长大，但真等到成年人之后呢，又希望能够回到童年快乐的时光。虽然没有